错误这种都是就你知道，你即使知道了正确的唱法你也没有办法改过来，是这样的哈。咪瑞哆啦咪瑞瑞哆是怎么唱，填上词的话是 是我光明力量中赞， 对不对？不是 是我光明力量， 不是这个，对不对？丹丹姐知道对吧，丹丹姐会弹琴对吧对，就是这个你一旦那样唱，完全整首歌的节奏韵律全部破坏了。对，我不知道为啥这个在单区会每个堂会都是这样唱的是不是就是说这个源头是在哪里出来的哈 这首歌有两个版本 哦，当年那个版本是那个调对不对，是那个节奏哦，知道了，就谱上就错了对吧， 两种谱 、据我所知这个谱是对的对吧， 但是这个谱是不对 的、 这个谱 是延时线， 但是那是空盘。 哦，对对，明白了明白了，我不懂音乐哈，但是呢这个你很明显能唱能感觉出来 是我光明力量， 就这个很明显能感觉出来不太对对不对。 OK， 我们不讲音乐，我们来讲教育好吧好 这个不一样。 对 ，OK， 那你会发现有一个状况，就是所有的错误都是有惯性的。 嗯， 那我们在教育当中也常常是这样子的。你发现，在教育当中最难的事情是什么呢？当然有两个难处，一个是理念上就错了，这当然是一个难处。但是你会发现，很多时候我们从接受基督教古典教育开始，我们开始读一些书，我们开始知道一些正确的理念，我们开始知道一些正确的一个教育哲学之后，很多时候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如何把那些正确的理念落地对吧。但是你知道落地的时候就意味着要打破我们的惯性，打破我们过去几十年形成的这个惯性，而这个惯性呢其实是有的时候很难打破的，因为这个惯性一旦打破就意味着你养成了十几年的习惯都要被打破对吧。所以呢我也知道无论是家长们老师们还是孩子们，就是我们天生都是会有一些惯性的，无论是我们的整个的学习的习惯，我们这一个思考的习惯，还是我们生活的习惯，那这个惯性有的时候是很难打破的对不对，打破的过程是不舒服的，或者说是会让我们这个在其中感觉到很痛苦的一个过程。但是呢你怎么说把一个孩子教育好了呢，在过去这个二十世纪呢有一个整个的教育学，现代教育心理学呢有一个相当著名的一个通俗化的言论，就是孩子天生是一张白纸，然后就看你怎么在上面挥洒的这种的一个表述对吧。这个是一种惯性，即使我们后来告诉你说这个绝对是错误的，但是其实我们在培养孩子的时候常常是被这句话来引导，我们是惯性起作用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觉得说只要我们在其中所做的这个火候不到，就一定会出很多的问题，因为白纸你画的不好嘛，就是你不用不够用功嘛，你用的功夫太少，所以你就不够精彩嘛。不是的。为什么不是呢？因为孩子天生是一张黑纸，就看你怎么用主的道来洁净他，就看你怎么用主的真理主的话语不断的来归正他，不断来洁净他。如果孩子天生是一张白纸的话，那你会发现你做什么对他来讲就几乎起完全决定性的作用，对不对？但事实上来讲，你不得不承认在教育这件事情上，你做的任何一件事情对他来讲都不是起决定性的作用的。我的意思是你做的任何一件事情都不是起决定性作用的。为什么不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因为事实上来讲只有上帝所做的事情在他生命当中才是起决定性作用的，比如说重生是不是起决定性的作用。那但是是不是我们意味着我们就不做了呢？不是的。而是一方面呢上帝在其中的工作起决定性的作用，另外一方面你会发现一个孩子的成长啊，他是成百上千上万个因素来塑造他的成长的。可能有的时候我们没有仔细想这个事儿哈， 你千万不要以为读一本书它就怎么样了。但是我要回过头来讲，读一本好书是好的，是重要的，但是单单读一本书绝对不可能让这个孩子长成什么样子。因为他在桌边吃饭，他跟父母的谈话，他的体育运动，他的读书，他的学习，他的习惯，他的脾气，他的家庭敬拜，他的任何，你可以罗列出几十项来，通常这几十项会影响到他。而我都不敢说这几十项哪一个影响的要素更大，哪一个更小。你会发现通常我们忽略的那些要素通常影响力是很大的，真的是很大的哈。所以教育这件事情它立刻就变得复杂了，对不对？这就是为什么甚至连他天生的性格都起到很大的影响。你会发现你们家三个孩子，你对待三个孩子大概都是一样的，对不对？你会发现老大老二老三真的就不一样，他就是不一样。那所以基督教古典教育呢，一方面呢，你会发现既然如此的复杂，你就不好把握了，对不对？你说那我怎么办，我得像上帝一样才能够怎么样他吗？不是的。在某个角度来讲，其实教育是一件奥秘的事情。我说的奥秘一点哈，它是一件奥秘的事情。奥秘的事情意味着你的任何一个事情都有可能是影响他的灵魂的，影响他的心灵的，影响他的内在的。所以你首先要把教育当做一件奥秘的事情。那既然教育是一件奥秘的事情，那么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因为那位奥秘的主在其中来动工，几乎最重要的是这件事儿。其他的坦白来讲，我们觉得那个事儿太重要了，不一定那么重要，真的不一定那么重要。奥秘的主在其中动工，那么怎么动工呢？还是得回到一个基本的常识上来，对吧？善用各样蒙恩的管道。你说老生常谈了，为什么还在谈这个事儿哈？真的要谈的，善用那些常规的蒙恩的管道，每一天就是带着他进入神的话语，就是带着他一首首的唱诗，一句一句的读经文，一起祷告，一起聊天，一起来聊福音的内容，这种事儿哈，你会发现呢，跟他练习十个字之间，好像练习十个字练了三页，他立刻就能看得见的果效，对不对？看得见的果效就是这十个字他认识了，但是你带着他读经祷告唱诗歌，你看不见果效。通常教育当中最重要的事就是做那些看不见果效的事儿。哦，这个话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哈。做那些立刻看不见果效的事儿，但是那些立刻看不见果效的事儿，通常比那些立刻看得见果效的事儿，通常都是更重要的。这个观念我们必须把它调过来，调不过来就会成为一种精致的功利主义。教育何时沦为一种精致的功利主义，这个教育最终的那一个心气儿，那个目标就毁了。就是你会觉得说我的孩子就是要优秀，就是要各方面都比别人好，凭什么？真的，你的孩子，我说句实话哈，每个孩子天生的恩赐都不一样，才华能力状况都不一样。你如果一定要比他，要让他比其他的任何一个孩子都好的话，这一个其实是不公平的，对他来讲。为什么不公平？大家想一想为什么。很简单，你都没有比其他人都更好，对不对？你自己完不成的任务非让孩子来完成，对吧？这是一个难担的担子加在了他的身上，对吧？当你以这个目标来培养他的时候，一定会将一个难担的担子加在他的身上，最终会导致很多的这个鸡汤和鸡血、鸡娃和鸡贼，对，就是会导致这种的状况。但是反过头来，你说期望孩子优秀、期望孩子好，是不是一个好事呀？ 是。 你必须退一步说，是好事哈。你期望孩子笨笨的，那个不是好事，对不对？反过来说，这个是好事，但是你得想的是，他如何才能真正的更优秀、真正的更好，对不对？就是你不以培养优秀为目的。你以培养生命为目的，你以培养生命为目的的时候，它最终通常来讲一定是更好。你以培养优秀为目的的时候，最终通常来讲都达不到这个果效。这个很有意思，对不对？ 就是你越想达到的东西，如果以这个为目标的话，通常是很难的。为什么哈？因为优秀，你在我们眼中的优秀，我们会把它量化为三个五个的指标，对不对？但是事实上，一个人的生命丰富到一个地步，真正的优秀不是这三个五个的指标，而是三百个五百个的指标，对不对？而那三百个五百个的指标，你永远不可能透过让他在三个五个方面指标的这个卓然不群而能达到的。最终你怎么能够让他三百个五百个指标达到呢？就是专注于他的灵魂和他的生命。哎，你说专注他的灵魂和他的生命就变得很复杂了，对不对？就复杂到一个地步呀，甚至都不是干这三件事五件事那么简单。就我们把它，你知道20世纪之后的现代的工业化的一种的栽培的模式哈，比如说我经常举一个例子，就是说工业化有一个特点，就是24小时可以生产出10000个杯子来，并且这10000个杯子都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对不对？但是你会发现，圣经讲到栽培一个人的生命，栽培一个人的时候呢，他常常用到的是农业和这个畜牧业的比喻。他说我们是什么？你看庄稼，对不对？他说这个他把我们当做庄稼来比喻，对不对？这个葡萄树果实累累等等，你知道种子撒在地里，到它开花，到它发芽开花结果，中间有一个漫长的过程。他会把我们比作羊，对不对？牧人和羊之间的关系，从一个羊羔生下来，到它成长，到它这个各种各样保护它，抵御豺狼，中间有很多很多的过程，对不对？所以坦白来讲呢，教育跟这个是类似的。所以呢，弃绝那种三个五个指标的简单粗暴的那种的做法，对我们来讲非常的重要。请问为什么这三个五个指标我们觉得那么重要？这是别人放在我们脑海里的盗梦空间。是的，时代放在我们脑海当中的盗梦空间，就这个时代普遍认为说，只要达到这三个和五个指标，他就是优秀的人；只要达到这三个五个指标，他就是一个各方面都好的人。其实不是，对不对？最终他不会恋爱，他不会结婚，他没有好的品格，他不会敬畏上帝，他也不知道如何为人处事，他不会洗碗，他不会做衣服，他很多地方都不会，但是他获得了博士学位，对不对？但是你知道这三个五个的指标是时代放在每一个人脑海当中的盗梦空间，让你以为是你自己的想法，其实只不过是别人植入你脑海当中的想法而已。而这个植入潜移默化到一个地步，你自己都还没发现，你自以为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其实是别人给你刻下来的。这一点很重要哈。那为什么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这一个东西不校正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会越来越焦灼。我们会把教育做成一种产业化的一种24小时生产10000个杯子的方式。24小时生产10000个杯子的方式，一定是毁了一代人的方式。那你就让它像庄稼一样，庄稼高低参差不齐，那显出它的丰富度来。真的，同一个班级的学生，别说同一个班级的学生，就是一个娘生的三个孩子真不一样。首先你必须承认性格不一样，智力水平也不一样，擅长的方面不一样。老大擅长音乐，老二就一窍不通，有没有可能？真有可能，对不对？那你怎么办呢？你不要摁着他一定要怎么样。在某个角度来讲，就是把他当人看，就把他当人看。他就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他有血有肉到一个地步，他太复杂了，他有神的形象和样式，他太复杂了。复杂到一个地步，你突然发现教育这件事情，就是你所要做的是，你如果以复杂对复杂，你永远都做不完的事儿。你就需要以简单对复杂，任他几路来，我只一路去。无论他什么样的性格，什么样的脾气，什么样的恩赐，什么样的水平，他都要学习圣经吧，他都得敬拜上帝吧，他都得去唱赞美诗吧，他都得这个面对自己的罪吧，他都得做那些基本的人生生存的技能吧，他都得做的那些事儿，他都得体育锻炼身体吧。 他都得做的那些事儿，通常是最重要的事儿。真的，说白了哈，有些人读书很有恩赐，有些人读书真的没有那么恩赐。你得首先接受这个事儿。如果你们家老大读书很有恩赐，那就多读两本书；老二读书实在没恩赐，多跑两圈也是很重要的。不要觉得跑两圈就比这个多读两本书就低人一等，没有的，真的没有的。啊，最终这个事儿是很重要的。对，所以呢，为什么讲到这里哈？我会觉得说，今天很多的家长，包括很多的老师，可能渐渐的习惯用一种程序化的方式在这个雕刻孩子哈。我得稍微退一步说，就是那些最基本的东西就是每个孩子都要学习的东西，这个没问题。但是到了一个地步，你必须让他看出来这个差异化是真实存在的啊。在某个角度来讲，基调古典教育其实是认可这种差异化的啊，也是要认同这种差异化的。有些人来讲，他学了一辈子也不会演讲，有些人真的一堂讲道学的课没上过，他就是很有这个演讲的这一个的节奏感、韵律感和那种的抓住那个要点，能够打到人心里去。你没办法的，你就把这个事儿认下来啊，这个认不下来，你就只是苦恼自己而已了。啊，与其让自己那么苦恼，为什么非不要在其他的方面好好的思考上帝要使用我哪个方面，上帝可以在哪个方面来塑造我，让我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啊。这是第一点哈，就是白纸跟黑纸之间的区别，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思考，他真的不是天生是一张白纸，因为他死在过犯罪恶当中，是亚当的后代，是有罪性的，是有罪的人，怎么可能是一张白纸呢？他是黑纸，对吧？那第二个事情，那以前秉森也这样分享过哈，我觉得这个话很重要的。你知道，即使今天基督徒的父母也免不了常常的掉入一个泥淖当中。这个泥淖是什么呢？就是很多的家长常常喜欢问孩子，就将来你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也就是很多的父母都会喜欢问哈，就好像看起来尊重孩子的自由嘛，尊重孩子的思想，尊重孩子的想法，对吧？你将来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坦白来讲，我一直觉得这个问题问错了。为什么问错了？其实他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不那么重要，因为他想成为那个人也不一定是正确的人。你不应该问他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应该问你知不知道在上帝的心意当中，上帝想让你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再说一遍哈，因为很多人说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真的没那么重要，因为我们想成为的那样的人，有的时候也只不过是我们的私欲，有的时候只不过是我们自己的这个异想天开。我们小的时候写的文不是都是作家、科学家什么是不是这样写的？后来你成了没？没成，对不对？99.9%的人没成，没成。但是为什么一定要那样写？因为那叫正确，那叫正确答案，对不对？你培养了一个一个虚伪的人，对不对？他没成，但是他就觉得说那个是正确的，没有正确答案。你不要问他你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而你一定要每一天都要问他说，你知不知道在上帝的心意、上帝的旨意、上帝的真理当中，上帝希望你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但是你知道上帝希望我们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个是有标准答案的，对不对？根据圣经，这绝对是有标准答案的。那么这个就简单了，所以你无论将来做什么工作，无论将来在哪个领域有恩赐，无论将来在哪个领域能够发挥你的功用，但是首先你要成为在上帝的旨意和心意当中的那样的一个人，啊，这个就很重要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些清教徒的影视剧哈，我先不说清教徒的作品，你去看清教徒的一个影视剧的时候，甚至你包括去看英国的那种庄园的电影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震撼你和这个吸引你哈。我第一次看傲慢与偏见的时候，我都被震撼了，就是他字里行间透露出来的那种的生活的样式，那种的生活的方式，那种的人生的价值观、人生的追求，真的是很有意思的。就今天我有的时候，我们会盗梦空间植入我们脑海当中，说我就要成为这样的人，但最后 你会发现要么苦读厌恨，要么成了之后就越来越不像个人了，对不对？成为那样的人之后就越来越不像个人。比如说我小的时候，这个很多人小的时候就说我长大了要成为一个有钱的人，只有两种结果，要么你最后这个梦想没达到，你苦读怨恨，你嫉妒隔壁老王，对吧？他有什么本事，他那的人从以前在我们班里天天倒数第一，现在有两个臭钱有什么了不起，反正对不对？要么你没成的，没成你就嫉妒，你就自卑，你就生气，对不对？要么成了之后呢，小三二奶，这个离婚，等等这个东西，对不对？你看成没成他都毁了，成没成他都毁了，成没成他都不像个人，成没成他都不像个人样，那你就知道这个问题有问题，对不对？所以成为有钱人和成为没钱人对他来讲都是一个祸害，那这个就有问题了。所以最重要的就是在上帝的心意当中，他应当成为一个怎样的人，而这一个常常不被问出来，常常不被问出来，就意味着我们的教育目标有的时候会模糊化的，而这个模糊化有的时候带来的危害是很大的啊。那你知道我们的这个信仰跟整个的教育之间的那个关系啊，有的时候是断裂的，就我们会说我们是教会学校，我们提倡基督教古典教育，有的时候其实我们有的容易断裂，容易断裂的意思是我们有圣经课，我们有这个敬拜，我们有家庭敬拜，我们有学堂敬拜，这个当然是信仰的要素，我们有背要领问答，我们怎么样，这当然是信仰的要素，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这个东西它痕迹太明显，我说的痕迹太明显的意思是它特别像外来因素一个一个镶嵌在里面的，它一旦成为一个一个镶嵌在里面的东西而已的时候，它还没成为一个整体的东西，它必须成为一个整体的要素，我们的思考，我们的实践，我们的互动都是要回到信仰当中来的。你不回到信仰当中来的时候，你就总是会有要么有各种各样的焦灼，我说的这个焦灼就是说你容易跟世俗的公立学校去比较，而这个比较的过程当中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哎呀怎么这个二年级了才掌握了1000个汉字，这个是不是太慢了是不是应该掌握1500个汉字才对。坦白来讲哈，真的没那么重要，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重要，都9岁了还不会弹吉他，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重要，至少没我们想象的那么重要啊！我不是说弹吉他不好，我不是说多认识字不好，当然好事儿，一定是好事儿，但是还有比这更好的事儿，可能我们也还没做完，所以呢不要过于焦灼。在整个的基督教的信仰当中呢，你知道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就是圣经要统摄一切的学科知识，这句话不能成为挂在墙上的一句话而已哈。如果仅仅成为挂在墙上的一句话，你知道我们一定最终会走入死胡同的，就它必须成为我们家庭教会学校孩子老师家长心里刻在骨子里的东西。你只有成为刻在骨子里的东西的时候，你在教学活动，你在这个生命相处，你在甚至在一起玩的时候，都才能够有这个东西。但是请注意别担心，这个也不是一件事两件事能破坏得了的。你说我这个事儿没把圣经给高举起来是不是就完了？没有，一天有几百件事发生在孩子的生命当中，对不对？你一两件事没做好也不要太焦灼，你就时刻意识到这个事儿没做好，下次要改就可以了，也别焦灼到一个地步说我这件事居然没把圣经高举起来是不是就完了，完不了。每一天你如果仔细分割的话，你会发现在孩子的生命当中有成百上千个事件发生在他的生命当中，绝对是这样子的。如果分割一个一个独立的事件的话，你会发现它是连续的一连串的事件发生在他的生命当中，这一连串的事件发生在他的生命当中，只要你做那些跟信仰有关的活动内容的时候，你有这个意识去栽培和培养的时候，你就必须相信圣灵在这个过程当中会做奇妙的奥秘的工作。还真是哈，按照我们所能做的那一点点事儿， 如果不是发生圣灵做一些奇妙的工作的话，其实我们这是很难去改变人的生命和灵魂的东西，对不对？所以呢，圣经信仰要统摄一切的知识和学习。第二呢，历史要串联一切的知识和学习，就是说你去做任何的一个事情的时候，要有一个历史的维度去做，就有历史的维度去做的时候，它不是一种原子化的，好像是哎，我问大家哈，你有没有见过这样的人，就是说他跟你谈这个事儿的时候用这个原则，谈另外一个事儿的时候用另外一个原则，见没见过？你说见过，我就是，对吧？没，你就是，对，是的，你就是。就是你谈这个事儿用这个原则，谈那个事儿用那个原则，甚至谈同样一个事儿，这句话用这个原则，那句话用那个原则，对不对？你跟他谈神学，他跟你谈生命；你跟他谈生命，他跟你谈教会治理；你跟他谈教会治理，他跟你谈爱心，对不对？总之，永远都不可能谈到一块儿去。为什么呢？因为他在无缝链接的转换他的原则，就是他从来都不是一个整体的，他从来不是一套体系下来的。那这个为什么呢？就是说我们没有把它串在一起。其实呢，我们要体现出来这种学习的统一性和整合性哈，这个很重要的，就是学习、信仰、生活每一个方面的这种统一性和整合性。坦白来讲呢，这个碎片化的学习永远都是一个很大的敌人，不仅碎片化的学习是一个很大的敌人，碎片化的生活也是一种很大的敌人。你发现我们也是一种碎片化的生活，甚至是一种碎片化的信仰，碎片化的信仰、碎片化的生活、碎片化的学习，就会搞得整个灵魂支离破碎的，连跟牧师讲话都聊不通。就是你说一，他说二；你说二，他再说回去一；你再说回去一，他开始说四了。你说能不能说人话，好好聊？这个咱要说一就都说一，对不对？说二，那是另外一件事，咱再找机会再开个专题再一起聊，对不对？真的是这样子的哈。千万是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事儿哈，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然后呢，孩子的学习当中的语言性和数学性也很重要，语言性是一切学习的基础，就是翻译，对不对？语言性的学习是一切学习的基础，真的，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那数学性是所有四义学习的基础，因为所有的四义都是跟数学有关系的，对不对？所以呢，好好学习语文和数学，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你说这个咱今年什么都没学，就把语文和数学学好了，也挺好的。真的啊，这个事儿，这个我再多说一点，教育不在于多，而在于精，把简单的事情重复做，真的，把那些看似简单的事情重复做，就会收获很大很大的意想不到的果效。把那些复杂的事情只做一遍，你会发现后来什么都没留下，这很有可能的。我经常举一个例子，如果你一年读100本书，每本书读了一遍，可能跟你这一年读了10本书，每本书读了3遍，效果相差巨大。哪个效果更好呢？就是读了10本书，每本书读了3遍，好到因为深度才构成了广度，广度永远构不成深度的。因为我们每天我们刷抖音，我们刷微信，我们看这个头条，我们看那么多新闻，这个广度够了，对不对？哪有人像我们的广度那么广？但是我们肤浅的了不得，广度永远构不成深度哈。你无论再怎么广都构不成深度的，但是深度绝对可以构成广度的。你在一个层面钻研的够深，它会连带的，所有的知识学问都不是原子化的，请注意，所有的知识学问都不是原子化的，只要你在一个方面钻研的够深，你突然发现它都是连在一起的，都是可以触类旁通的。所以呢，很重要，好好学习语文和数学是迈向更多的知识的一个铺垫和基础。还有呢，就是在平时，我第一点分享的也跟这个有关系哈，就是说学习是一个如此复杂的过程。哎，你知道基督古典教育特别强调叫乐教，对不对？乐教，乐教，对不对？乐教什么意思呢？不仅仅说的是音乐的意思哈，当然音乐很重要，这个绝对没问题，但是那个乐教不仅仅是音乐的意思，它包含音乐， 它有包含故事性、艺术性和它的诗性。你一提到诗歌、故事、艺术的时候，你是不是觉得它就是一个复杂到一个地步很复杂的一个东西？甚至很多事情它是可这个需要意会的东西。我经常举一个例子 ，C.S. 路易斯在《人之肺》那本书当中曾经提到一种叫做无胸之人，对不对？你们有没有读过那本书？无胸之人跟有胸之人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就是坦白来讲，你需要操练一个人的情怀、品格、生命、胸怀这种东西。请问怎么操练？乐教、故事性、艺术性和诗性的培养，让他在培养的过程当中注重他的美德、惊奇、想象力和近前的情感被培养出来。这种东西天长日久，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不是刷题能刷出来的。他的对知识的惊奇、美德、想象力和近前的情感，那我觉得这个就是路易斯所说的有胸之人的表达。那无胸之人就是说他最后在某个领域他看起来什么都懂，但是他没有美德、没有惊奇、没有想象力、也没有近前的情感，那这个就是一个巨大的割裂哈。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哈。我觉得教育真的是太复杂了，复杂到一个地步，有的时候你甚至没有办法用一堂课来说明，也没有办法告诉你一二三做完这三点就可以了，没有那么简单。所以呢，下个学期开始，如果有机会的话，如果时间能够安排得好的话，我可以有一个系列的一个分享，但是还不定哈，而不是说真的能有，但是如果可以的话，会有一个系列。但这一次呢，我想就是透过这种随意聊天的方式来跟大家有一点这样的随意聊天。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好不好？所以你会发现其实有时候聊天是很重要的，就是我刚才的内容也只不过是随意跟大家聊聊天而已，算是聊天，也你一听就不是一个课程，对吧？你一听就不是一个充分准备的课件，它就是一个随意聊天。所以呢，接下来我想把时间开放给大家，还有时间，还有多长时间？ 2分钟。 哦，还有2分钟哦，这个对，就是还是给大家留点时间，大家有没有问题或者是回应？ 大家有没有问题？